北京时间22点整。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超级企鹅足球名人赛重磅登陆上海虹口足球场，娱乐圈头号球星小王子鹿晗携手中国国家队传奇球星与世界足坛巨星同场对抗。来自意大利豪华汽车品牌玛莎拉蒂亲情赞助了本次足球和娱乐的跨界盛事，旗下全部车型以纯正运动血统展示了玛莎拉蒂澎湃的动力和非凡的操控性能，与足球运动的火热激情和卓越技巧完美融合，成为赛事期间备受鹿晗及众多足球明星所青睐的专属座驾。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周末了啊，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好玩的活动。在6月23号，也就是明天啊，在南昌的万达乐园将开启一个特别好玩的这样一个游戏的活动，叫奇趣狂欢节。这个奇趣狂欢节就是大型的真人游戏啊，里边有很多针对咱们现在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一系列的好玩的真人游戏项目。比如说这种涉水的游戏、 有点像嘉年华那种感觉是吧？ 对，一共超过10多种的涉水的游戏项目。而且现场呢，偶像男团 BBT 还有很多明星大咖都会到。另外呢，我要跟大家伙说的就是，明天我跟我们的主持人赫儿呢会不会出现在现场，这是个谜团，因为我们俩现在是这个奇趣狂欢节的首席游戏体验官。 就是别人先没玩呢，你先排队上，你给人擦这个座位。首席体验官嘛，对吧？ 你怎么知道？ 我估计就是这样嘛。 反正会不会出现在现场呢？您可以期待一下。另外，我也提示一下南昌的朋友，可以到南昌的万达乐园来感受一下这个奇趣狂欢节的这个好玩的游戏项目啊。然后今天我们车坛一周秀继续跟大家八卦一下车市新闻。前两天的时候，一水是去上海参加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高科技公司的这样一个那叫什么路演。 咱别说高科技公司吧， 品牌发布，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确实是科技类的公司。然后咱们是作为一个就是汽车的这个媒体来受邀参加呢，我认为咱们这回是跨界的，因为当时去的媒体更多的是像一些像果壳啊，像这个一些钛媒体啊，这样专注于这个汽车就是科技领域的，哎，这样的媒体的这个，不管是网站也好，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媒体也好，就是在汽车上面确实是有一些汽车的东西，但我更多的认为它是加入了一些什么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还有现在的新零售的一个模式。 先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吧。这是一家叫深蓝科技的公司，然后 深蓝科技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 他呢在这个发布会上发布了一款叫巴提亚的功能型商用车。 对，商用车。然后巴提亚呢不是那个曼谷泰国那块的海滩、啊、 但这个名字是叫这个、 对 啊。具体说说吧，先跟大家伙说说这车是。 先跟大家说吧，这个车呢是商用车，跟咱们大小呢，它大到可以做到那种校车的感觉，小呢就有点像咱们那种早点的那样的 早餐车， 对，早餐车那样的感觉。然后基本上是纯电动的，一次充电呢大概能行驶150到160公里左右。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车呀，它是自动驾驶的。 啊， 就是完完全全是自动驾驶，而且它车上的高科技的这些装备配好之后，你完全可以实现在线上预约，线下车到了之后，你通过一些什么生物识别进去， 等等， 自动去 这个巴提亚是干嘛用？是卖东西的是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零售模式嘛。 啊，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就是 一个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然后 去小区里卖货。 哦，就比如以前楼下有卖那个冰棍雪糕， 那是推着车的 啊，对，是有人的，现在是那个用人工智能的这个自动驾驶， 完全自动驾驶，而且 来代替这人。 对，我觉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大家就肯定非常非常简单的去了解了，为什么巴提亚它要深蓝科技要出这么一个无人驾驶的无人售货的这么一个智能车型。咱们就说啊，现在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寸土寸金，你要说开一个门店，就类似于咱们像711啊、好邻居啊、上海更多的像全家呀这样的这个便利店，租金高吧？ 对对对对对， 一年咱少说是不是得七位数？ 反正不便宜不说吧。 嗯嗯，它这个车是可以租赁的，一天280块钱。 哦， 也就是说你租赁完之后，再加上你进货成本，如果你再有一些这个人员的维护成本的话，那其实一天算下来，小几千块钱足够。 现在已经量产了是吗？ 已经有了，在这个上海的长宁区和浙江的一些高校的一些周边就已经有这样的车配备了。它同期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两个这个手机软件的终端，一个是叫叮咚打电的咱们的顾客端，另外就是一个商户端。 哦，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用顾客端呢，就可以去预约和搜索你旁边的一些车辆，它车辆有类型，有卖果蔬的，有卖日用品的，有卖早餐的，有卖夜宵的，就只要是你能搜找在附近的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预约，马上开到你的这个家门口。当然是可能是需要一定时间啊。 比如我在北京的某个大学，我拿到了这个东西的经营许可，对吧？学校也认可了，我可以把这个车开进去。 对。 然后我就负责铺货。 对。 然后 你就负责往里装。 然后这个车就负责帮我卖， 对， 然后别人扫着这码了就负责去买，就是这样。 而且他全程是不用拿任何手机什么的，说我在车上再扫个码结个账，不用，你就人进去，因为他是你注册完了之后，他有一个应该会有一些这个生物识别的技术，因为他在现场演示的时候是用手叫手脉，就是脉搏跟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掌纹指纹之间的这么一个输入。而且车内啊也不怕丢东西，因为这个确实就有的不是说有那个无人便利店，有好多就是道德素质比较低的 东西就被偷走 了，就被偷了。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车内遍布了各种生物识别的摄像头，你只要把、这个、 我蒙着脸都不行是吗？ 它是判别你的这个物品是否被动，因为你人进去，他首先你要进去的情况下，你就肯定是被识别了，而且是跟你的这个账户是绑定在一起的 啊。我先得拍指纹， 哎，你先 拍指纹进不去， 对， 进去了之后拿走，对不起， 那就肯定会结账，肯定会结账。而且你的门关门那一刹，你出来之后，你门关门一刹那，你不需要再有任何动作，你实际上拿着东西就走。基本上是。 我相信这个几个大的这种什么所谓的生鲜的经营者，或者是什么某什么超市啊，某线上超市， 因为现在就是盒马生鲜，对吧？还有那个咱们每日优鲜，这样实际上都是他们，咱不能说竞争吧，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将来现在是有 采取合作， 将来可能也会有合作。关键是它是解决了，就是真正说我不用去跑腿了，去跑到这个店面上，我再亲自挑选。 我觉得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这套技术他们有，他们不光可以卖单独的产品，不光可以租单独的产品，还可以把这套技术供应给其他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反正挺跨界的。就是原来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好像都觉得我看的是一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我要卖给谁，而是现在我推出了一项技术，我有这么一套系统，我可以让谁用？ 确实也颠覆了我们对于这个新零售行业的一个认知。我觉得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挺有趣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上海和浙江的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就是下那个叫叮咚打电的这个顾客端的话啊，大家可以试试，在这个定位完之后，周边如果有的这样的这个车辆情况下，您不妨去体验一下，挺有意思。 好，那关于这件事呢，我们先跟大家关注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八卦车市新闻。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 是追逐着你的眼眸。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车谈一周秀，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嗯，马斯克先生，我说的是特斯拉创始人啊， 嗯， 就老经常在这个我们的新闻版面上出现。 嗯， 最近关于他最大的一条新闻是什么呢？他披露了上海要建这个无畏舰工厂， 嗯， 特斯拉的工厂，而且是将会是特斯拉旗下首个既生产电池又生产车型的工厂。 特斯拉在咱们国内建厂，我觉得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新闻了， 嗯， 也应该算是旧闻了，但迟迟没有最终的落定。 嗯， 那目前我们现在掌握的一些信息呢，是好像上海市政府确实是跟他们已经 给了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支持， 嗯， 而且我相信，特斯拉也迫切的 需要 在国内有这么一个对进行一个这个国内的组装生产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合资的这么一个生产也好。 哎，你说国内生产了之后，特斯拉会便宜多少？ 至少它可以把这个物流的一些个关税啊、物流的费用啊、成本降低很多， 省去很多， 省去很多。 因为它既生产电池又生产车辆，起码电池这一大件的关税它就不用去。 对啊，因为它不是属于整车进口了，它可能属于这个零配件的一个进口，然后在国内进行 KT 组装， 嗯， 都会省下来。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从咱们国内再返销回美国的这个美国品牌，我相信对于特斯拉自己来讲的话，不管那个那边 综合成本可能还会 那边总统怎么样啊？咱不管特朗普他自己的这个关税战到底是怎么打，嗯，但至少对于自己来讲的话，肯定对特斯拉是好事。 我前两天看了个新闻，你知道说什么吗？ 嗯， 说国会现在要废除美国总统因以安全为由什么增长关税的权利， 提高关税的权利是吧？嗯， 对。 所以就是，其实每个国家都需要经济的刺激， 就 现在并不一定说我要打死你，我要弄死你，不是那样。 现在就讲的什么双赢，而我觉得特朗普走这步棋要双亏。 现在当然咱不评论政治啊，这个确实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如果特朗普执意的会单方面提高关税的话，只能说我的目的是保护自有的这个品牌，但是反而对于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消费者来讲的话，那其实是件很坏很坏的事儿。 对呀， 他有好多这个 美国卖的衣服都贵了。 对啊，它有好多 鞋也贵了， 自己本来需要的一些产品，包括原材料，它那种加收关税的话，那你其实在国内的这个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会 水涨船高， 会上升。嗯， 对啊，没事，十月份我还去一趟，我看看这个究竟怎么样啊？ 反正特斯拉在国内建厂，还是在等吧，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确切的消息，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就奠基了，我什么时候开始就竣工了，什么时候开始生产了。 是这样吧，它应该很有可能伴随着 Model Y 一起来，但是 还有你别忘了，还有 Model 3现在迟迟交付不了啊。 这实际上 是特斯拉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 他现在压在心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对啊， 马斯克说，据说天天现在跟谁较劲，你知道吗？不是跟工厂较劲，跟他手头的那帮组装机器人较劲。 哦， 就是特斯拉传他那个就是原来因为机械化程度很高嘛，因为程度高才能导致这个 Model 3的正常交付。 嗯， 但是不管是这些大企业也好，还是特斯拉也好，他们都面临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程序上的问题。 嗯， 就是很有可能机器人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哎，你先动还是我先动？ 哦， 向住了，然后程序崩溃。 明白了。 然后 说白了就是死机了。 也反正然后就可能会发生错乱，或导致产品出现什么问题，他们正在解决这个如何能让机器人尽可能以最快速度运转去装配，然后又减少这个当机的过程。这事儿我跟你讲啊，据说十年前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过，然后特斯拉那个 时候那个 Model S 跟这个 最早在通用他们也用这种机器人也解决不了，通用解决的办法行， 那我加个工人 多点机器人不就完了吗？ 是， 就因为我生产 成本会上去。 对啊，我多点机器人不就完了吗？但 通用的量一定要比特斯拉大多了。 但是马斯克他需要对股东交代，我的天，我这一个机器人也不便宜，前一段时间也是特意从那哪儿从欧洲调了一大批机器人过去，现在不就应对 Model 3这事儿吗？ 嗯，不过 Model 3确实便宜，然后咱们国内消费者我相信交那个5000块钱定金的人也不在少数，到底能不能交到国内市场， 哎，爸，之前还有说这个5000块钱定金很有可能变成1-2万， 就理财了。 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些人是、我前期我可能不买这车，你要想着急要的话，我排名第6号，您把我的号买走。 哦， 因为你想，现在 Model 3的交付如果往后延的话， 得你看，现在特斯拉已经变成了号贩的组织排队购车了， 在国内是这样的。 哦， 因为确实车要交付到国内还需要 很，所以啊，这个新能源和高科技企业它确实也是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实际上啊，就是传统的整车厂是在好几十年前就经历过的。 对，其实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整车厂跟股东交代的不用那么多，因为生产线已经搭起来了。 嗯，它已经有了很 有 明确的这个所谓的叫盈利模式， 包括产品开发和产品预测，人家在十年前就做好了，股东就知道了，你就。走就行了， 嗯，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发展慢嘛。 是， 行了，不多说啊。 然后待会儿咱们再跟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新能源车型吧， 嗯， 关注刚才提到的这个大通用 GM 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刚才说大通用啊， 通用一直以来在我心里边啊，尤其是在国内，上汽通用那绝对是做内燃机的一个企业。 嗯， 你要说通用做这个混合动力啊，包括做什么新能源啊，包括出的那个 Volight 呀，说实话 有点应对政策的意思。 哎，第一个是应对政策，再有一个就是你说真的在国内就是市场面路面上见不着。 但是我刚才说大厂是大厂，大厂你知道有个什么有意思的地儿吗？ 嗯， 就是他对布局是往多少年后看的。 嗯，我大概理解你意思。 通用现在出多少辆车我都不担心，我都不着急，他卖不卖他们也自己也扛得住。 嗯， 就哪怕都一辆卖不出去他也不担心。 嗯， 他聪明的是他们建了个电池工厂。 嗯哼， 通用自己的电池工厂，人家宣告一件事，我不需要从宁德时代拿电池，我不需要从别人的拿锂电池，我自己造。 对，我开始从比亚迪那儿去拿电池了。 就是以后你们电池不够了可以找我通用来拿电池。 这个就是咱们上一次说那个比亚迪的那个3+3+1+1+1的那个、那个布局，就是整个来讲它是做了一套新能源系统的一个生态。就是它不光是自己造比亚迪牌的这个车，然后可能比亚迪牌的电池，比亚迪牌的 PCB 的这个 电控系统 新版，然后可能都会往外输送。 没错，尤其是你国内不好卖，家家都自己弄是吗？我可以往国外输出，跨国企业我们还是可以技术交流的嘛。 其实现在有太多的这个企业，尤其是汽车企业，在设计、在内饰、在动力总成都是互相的。大家要么是合成了现有咱们知道的联盟，比如说日产跟 雷诺的， 比如说英菲尼迪跟这个奔驰的， 还有 一些隐性的联盟， 还有什么丰田、马自达、铃木、什么斯巴鲁， 对这种。对， 是吧？ 所以就基本上你要看一款车型啊，就是现在内核实际上都差不多了。你包括什么博士啊、马牌啊、什么那个你刚才提到宁德时代什么，这都是大的供。 你看， 大的供应商。 原来吧，可能整车厂还牵扯到一件事，就是发动机跟变速箱的调教，对吧？包括整车的组装工艺，包括什么冲压件，包括什么发动机钢体，大厂还在做这些东西自己，过两年。电机壳都不是自己弄的了， 所以我就说，原来都提到说有一个叫中央厨房那个概念嘛， 现在车厂 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是以那个 平台化中央厨房是吗？ 对，平台化为蓝本，然后你每盘菜能够严丝合缝的放在这个中央厨房的每一个桌子上，它给嵌进去，这就行了。这其实就是平台化最好的这么一个样子。 未来车企其实就是一条组装生产线，是吧？ 我们。未来的车企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 logo 怎样更突出，让大家去为了我的 logo 去买这个车。 哦，品牌价值更 对，品牌价值和你所谓的外观设计的价值，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当然你说外观设计还有宾法呢，还有乔治亚罗呢， 对不对？还有我们的泛亚中心呢， 人家专门做这个靠这卖钱的。 对啊，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不管哪样的一个车企来讲，是大还是小，将来我觉得逐渐在铺开了所谓的这个平台化之后，大家都会趋同。 嗯，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儿我还挺感激的。 嗯， 就是我还生在了一个汽车能够有自己厂家的一些灵魂的这样一个年代。 嗯嗯嗯， 我没生在最好的那个，但是我赶上了应该算最后一个。 嗯， 这句话说的是不是有点酸酸的哈？ 倒不至于，因为我还是认为内燃机车不会完全 消 亡，消 失的太早， 不会消亡。 哎，那你说，以我举个例子啊，以后说满地跑的都是这个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车型了， 嗯， 我们要去赛道里这个去体验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了， 就租呗。 你选汽油车还是买选电动车？ 那个时候汽油车肯定是租金最贵的。如果真到了所谓的内燃机的这个燃油来源非常匮乏的时候，那真是…… 啊，不会，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匮乏，而是人家，你们反正用的少，我就不练了呗。 嗯，对对， 石油是有的，就是汽油不一定有。 那个时候欧佩克开始做什么了？我们做太阳能了。啊，那中东那块吧，对不对？ 满地都是。哦，那太阳能板的发家了是吗？ 那没事，太阳能板咱们还有那谁呢？那个英利， 哦， 中国英利。 我国内现在好像在太阳能板也 太阳板非常厉害，包括咱们那个有几个电谷，你比如说德州， 哦， 你比如说那个新疆的达坂城，这是太阳能企业扎堆，而且太阳能科技企业扎堆的地方。 嗯。以后风能、太阳能、 风能、太阳能，包括水能。 哦，行，我回头看看，我补一补那个什么物理工程学，我还能不能到相关行业再努努力，再发展一下我的第二春，是吧？不多说了，我开个玩笑逗过大家啊。周末了，提示大家伙呢，有一个好玩的活动啊。明天在南昌的万达乐园将开启奇趣狂欢节，我跟主持人贺呢，也就是我那搭档，我们两个是这个奇趣狂欢节的首席体验官。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游戏项目呢？就是其实为年轻人打造的一堆好玩的这个真人游戏项目，里头有十多种这种涉水的游戏项目等等。而且主办方会请到这个男团，像 BBT， 包括很多明星都会来到现场。反正明天会不会出现呢？这是画一个问号啊！如果南昌的朋友你们想见我的话，可以去到这个奇趣狂欢节的现场。如果我没去的话，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那个游戏嘛，是不是？来感受一下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那今天咱们的车谈一周秀就要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即可。那明天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谈过恋爱非脑力，分个手又用尽体力，爱情游戏，人设不实际，别太着急。姐姐妹妹演出戏，幻想着反转偶像剧情，无奈受气，前男友也。宝贝早点睡，喝热水，到后来变成开会，再忙无所谓，最后到一退再退，岌岌可危，亲人说再见，拒绝只会买醉，暗恋崩塌在重生的宿命，失恋的梦里发生和